有冬奥参加者需要在登机到日本之前接受两次检测，到步之后不可以搭公共交通工具，只可以在特定的地点吃饭。至于会不会容许国内观众入场观赛和观众的人数上限，奥组委将会观望国内疫情发展，推迟到六月作出决定。国际奥委会主席巴克在会上说，将奥运参与者和日本民众的健康放在首位，已经准备好作出所有必要措施，将风险减到最低，令到日本民众安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844点，跌1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93点，升6点。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63， 日元 108.96， 瑞士法郎 0.915， 加元 1.239， 人民幣 6.485， 英磅對美元 1.389， 歐元對美元 1.207， 澳元對美元 0.77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722。 倫敦今日安市買入 1771.34 美元，賣出 1771.85 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已经横过珠江口一带，随后的大陆气流正系影响该区。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晚间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天色好转，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有冇觉得被社会孤立？有冇觉得自己怀才不遇？700万人，总会有人陪你前行。 大家好，我是马俊伟。5月3日开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记得收听由我主持的《同你继续倾》， 一起继续走。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日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冬嘅英文系咩啊？ West， 咁西呢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来到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亲子学堂， Annie 你好。 Hello， 莫莉你好啊。 敏大人你好。 Hi， Hello， 莫莉。 Hi， 大家都好，所有听众们好。 Hi， 大家好啊。 咁我想问一下啦，即今日呢来到亲子学堂最后一晚啦。 好快啊。 好快啊。 是啦。 完全好像都不觉得有啲咩，即系识咗，原来已经年纪， 即系学期嘅结束啦。 系啊， 即系毕业啦，系咪咧？ 系啊， 系啦。咁我问下我咧，你有冇毕业咧？ 即系有好大进步啦。 你有冇诶攞咩成绩毕业咧？ 嗱，有进步，我觉得唔代表系可以毕业嘅，因为我成日觉得条路漫漫长路，有排学，有排去令自己进步嘅，所以我觉得进步都未必系一个毕业咯。 系啊，毕业我要觉得，我成日觉得毕业系应该要去到一个好叻，连我自己都觉得哇好叻啊！嗯、你系可以攞到全部都合格啦，你先至系毕业咯。如果唔系嘅话，你要留班，即系我成日会觉得系咁谂噶咯。 嗯嗯，嗱呢一个咪有一次我哋有呢个讲过咧，就话嗰个其实学校嘅制度咧、 嗯， 就因为有毕业呢回事啊、 嗯， 就成日咧我哋会自己以为，哎，我识晒啦啲嘢，毕业啦，有证书啦咁，然后就以为自己得咗啊嘛。吓、 嗯、 咁、啊，但系呢样其实系磨灭咗我哋再进步嘅空间咯。咁我覺得阿莫莉你非常好啊， 係咪啊？ 係你能夠擺脱呢一個以為自己畢業啊，或者以為咧，譬如某一個階段嘅嘢完咗、嗯，就覺得拿咗張證書就係叫做點咗， 嚇、嗯！ 但其實即係學習嘅世界，或者就算係嗱，即係同一個範疇啦，唔好講其他範疇，嗯、同一個範疇其實真係不斷都有新嘢加入咯，即係所以係冇學完嘅呢回事嘅。 同埋我覺得好彩嗰樣嘢就係有好多老師喺我身邊，佢話俾我聽邊啲位進步咗、嗯，因為咧學阿 Andy 話齋啦。如果當一直冇人去講俾你聽嘅時候咧，或者你會可能好容易就覺得，哎呀，我好負面啊，冇嘢叻啊咁樣啦、 嗯。 但係如果自自然喺你條路入面咧，有人同你講，哦，你呢度進步咗，或者你嗰度有啲嘢係好咗，你會自自然然先至會有努力嘅心、上進嘅心，繼續向前行咯。 嗯、 我覺得係咁嘅， 嗯， 係啊，咁、嗯、所以都多謝你哋啊， 唔係多謝。如果我哋教到一個點講咧，有進步嘅學生啊，咁我哋就會好開心啦。 即係 potential 嘅一個現代女性，有 potential 咧做一個現代老婆，然後繼而再 potential 咧做一個現代嘅媽媽。 誒、哎，你知唔知我下 就非常好啦？ 係啊，我下一步我就希望可以做到一個非常之有 potential 嘅女朋友，又或者 嗯 非常之有 potential 嘅。好老婆， 嗯、 即系虽然跟住敏旦又唔就觉得我唔应该要学嘅，就系、是、跟住好 potential 嘅好妈妈。 唔系呢个就真系， 如果你系唔做，即系你唔做，你只能做个好嘅啫。 系 即系如果做嘅话， 系系呢个啱。系、嗯、但系今日咧 ，Annie 想同我哋讲就系天下无不散之筵席。 系啊，所以其实毕业咧、嗯，另一个我觉得即系比较会伤感嘅地方咧、 嗯， 其实就系分开咯。 嗯、 即系你有冇发觉咧？嗱，其实我哋不知不觉一齐。嗱，雖然同莫莉咧係年紀啦， 嗯、 但係同敏大人咧其實係由係敏大人邀請我嚟呢度玩噶嘛，咁、 嗯嗯、 所以咧 Day One 嚟咧都已經講緊係五年六年前。 我唔記得啦， 五六年前啦，系啦， 年紀大，我唔想咁記得啲日子。 系啦，算啦，系，總之咧嚟咗玩咗好耐啦，咁樣咧，即初即一個月嚟一次玩嘅啫，咁嚟一嚟就俾一個禮拜嚟一次玩咁樣。咁我就發覺咧，即不知不覺間咧，同唔同年代嘅 主持 係啦，二台嘅同事啦，又個個都後生過我啦，咁我就覺得自己係同個時代即年青一代啊、嗯、近咗。咁、 嗯、 然後嚟到咧，好多時候諗一啲題目啊，或者我生活上遇到嘅一啲親子嘅問題啊，同、嗯、老公嘅問題。啊，同閨蜜啊，朋友啊， 老公冇問題啊， 嗰啲咧係咪後講嘅 ，OK， 係啦，咁我又覺得，阿敏泰人佢都俾咗好多嘅，即係一啲提議啊，同埋俾咗即係好似一個嘅老師咁樣，一個 mentor 咁樣，都俾咗好多意見我，我就覺得即係。呢度真係好令到我覺得初初戰戰兢兢嘅心態，到後來咧，我會覺得係喂越嚟越 enjoy， 越嚟越又學到嘢喺生活上有應用到嘅、 嗯， 又係一個即係交心傾偈嘅地方。咁我又覺得即係變成朋友嘅關係咯，即係由工作嚇變成朋友。即係我覺得呢啲咪就係咩叫做寓工作於娛樂，寓娛樂於工作。我覺得就係呢一隻咯。係咁好啦，咁我又諗啦，哇，其實而家我哋要 say goodbye 啦，咁以後冇咗一個禮拜見一次你。嘅呢一個咁樣嘅環境，即係製造一個即係客觀嘅環境嘅時候、 嗯， 啊，其實人同人嗰個維繫咧、 嗯， 應該要點樣去做咧？ 放心，我大把嘢揾你哋搞喎。 啊，係咩？ 係咪㗎？咩啊？因為我成日都係咁嘅，我係一個咧好即係 好懶啊嘛。 係啊， 係咯。 同埋我個星象，即係我個風象，我係風象星座嘅人， 嗯、 我係啲好飄忽嘅人。如果嗰啲人唔喺我身邊嘅話咧，我就少咗揾嗰啲人㗎啦。 嗯。 跟住，但係我 咁都正常嘅，香港人生活咁忙。 係啊， 咁如果係咁，我哋仲揾緊呢個幼稚園啊、小學嗰啲同學㗎啦，應該。不過你可能 我真係冇啊， 係咯， 咁啊真係冇咯，係 咪啊？係咪啊？ 冇咯、 啊， 所以就係人生嘅路途咧，就係、是、可能你有十個站咯，咁、 嗯、 跟住即係前邊有十個人陪你啊，行咗三個站，跟住、 嗯、 咦有啲上車，有啲落車，跟住其他人陪你行咯。 嗯、 但我同 Annie 啲應該會好啲嘅，因為我哋嗰個區啦。 我哋啲師奶情報啦，同埋即係我都希望有啲 project 可以揾阿 Annie 幫下手嘅。咁如果有得嘅，你又得㗎，得閒嘅話，咁你可以幫㗎。 好啊好啊，因為我就好奇怪嘅，我就雖然唔係成日見，但係一次見親咧，同嗰個人依然嘅關係都係咁 friend 嘅，即係我就會係一個咁樣嘅人咯。所以我成日都係咁，我同一啲好好嘅朋友咧，我成日都同佢講：嗱，你有心理準備啊，我可能幾年之後咧，我哋會少咗聯絡嘅。我真係會講到明啊。我但係你要記住啊，我唔代表我同你唔 friend 噶，我依然都同你係好好朋友，因為嗰個人都係住過海。 可能我嗰個感覺冇你咁強啊，因為你。做緊一間公司，你日日都係嗰啲朋友嘛。因為我過去十年拍成唔知幾套戲啦。咁組組人都唔同㗎喎。咁當然有啲係好唔捨得嘅，譬如我第一套戲嗰、那個導演組嗰班係好唔捨得嘅。咁但係又要睇性格啦。咁如果有啲人係好點講呢，即係好忙啊，或者係佢攞唔到時間出嚟，咁咪見唔返。但係到而家我都見返嗰個長記仔仔㗎喎。 係係，即係 keep 住會聯絡嘅。 keep 住噶，佢知道我啲洗手液用完，佢會買一啲特別嘅牌子嚟送俾我噶，同埋即係新年嚟，係啊，都 keep 到嘅其實 係。 咁但我反而覺得，如果一班人佢哋嘅工作量唔係咁高咧，咁就 keep 到容易啲。但係如果成班都懶係好紅嗰啲咧，真係好難 keep 噶。 係 你個唔通你叫即係。即尤其是如果你是比較得閒啲嗰個好忙嘅話、你好難叫嗰個人不如你今日唔好做嘢，住一陪我，你好難噶嘛。咁如果大家都冇嘢做咧，出嚟就天經地義啦嘛。 係，咁不如陣間一首歌之後講下，如果真係各有各忙嘅話，點樣可以維係呢個感情啊？ 成熟地推敲我态度立场，谁能叫我爱上升起我，还有能耐及专长，虽则试过为你失常，扭曲性格便纵坏你嚣张，有自尊我转住在门。 首歌时间翻到嚟啦，继续敏感时刻。咁今日我哋就讲到啊，头先啊，就话喂，有一啲嘅朋友咧，真系好耐冇见嘅。咁但系又代表唔代表佢哋唔 friend 嘅？有一啲咧就系、是、喂，你哋真系当初嘅时候成班感情好好，但系如果真系好忙嘅时候，又点样维系感情咧？咁我想问下你哋会唔会有啲咁有啲咩方法可以令到大家去咁做咧？我会觉得咧就系、是、成日嗰啲大时大节，真系一早已经讲到明，喂，就嚟咩咩节日咯、不如我哋 hold 一日。当然啦，大时大节就系梗系唔系揾晒最重要嗰几日啦，最重要嘅侧边嗰啲日子或者早一两 日啦，对方生日呢啲一定要啦， 系啦， 前后啦， 系啦， 系啦， 你可能有更重要 嗰啲叫做生日月或者生日周噶嘛， 系啊， 其实喺嗰个礼拜咧或者嗰个月咧已经开始可以大家 book 定先噶啦， 系啦，即系我觉得咧，即系你唔好拣晒最重点嗰啲日子，咁咪即系揾到嘅人咧个机会率咧系多啲嘅，咁同埋参与率都可以多啲，同埋我觉得有个群组系好啲噶，因为中间耐唔耐继续 keep 住个联络咧，咁啊唔会感觉上面好似喂我哋半年先好似四 冇话题咯，觉得譬如嗱，就当哪怕你一年一次生日，你一嗱咪咁都应该有，譬如当你三个啦，咁我哋当逢生日我哋出嚟一次咧，其实我哋应该大概咧。三四日，三四个月见一次噶啦，即系平均啦，系咪？因为一人一次生日都出嚟见一次啊嘛，就好啲啦，系咪？吓咁但系其实如果敏大人咁忙嘅嚟计咧，其实佢嗰四个月都可以有好多嘢发生嘅。 系 咁而我哋又唔 update 唔切啊， 系啊， 又唔系太知你。 咁你如果希望我多啲电影多啲首映嘛，咁咪实有得见咯。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我觉得另一样嘢，另外大家有话题咧，我觉得其实 social media 系几好噶。 系 啊，即系好似仿佛嗱，因为我啱最近。其實我冇做我嘅老鋪咧，都有十幾年啊嘛，十年啦，係啊，冇計咗十年啦，真係。咁咧我離開嘅時候咧，有一班我叫做即係訓練嘅新嘅同事啦，咁佢哋今時今日都做曬爸爸媽媽，就都走咗啦，都離開咗，轉咗行噶啦。咁咧，我哋其實呢段時間咧，偶然三兩年見一次啦。咁最近咧，有一次我哋真係大圍咧，成十個八個咧，係去約到出嚟，然就係因為其中有幾對咧，就準備要走啦，要移民啦。咁就佢哋好有心咁約出嚟見，跟住大家見面咧，其實有一個其中有一個男仔咧，我係已經講緊有十年冇見過佢，中間冇出過嚟，嗰日突然間出嚟啦，佢一見到我都話，即係我好似覺得。都唔系冇咁耐冇见你嘅咁样，我话咁梗系啦，你成日喺个面书度知道我做乜，又好似见过晒我啲女啊，见过晒我老公咁样，其实佢哋从来冇真人见过， 即系一见面唔使真系physically 出嚟见咯， 即系原来大家系透过呢个社交嘅网络平台咧，原来大家系可以咁相近咯，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样相当唔错嘅嘢嚟，尤其是你谂下而家真系呢段日子啦，好多人都。朋友有啦，家人有啦，都会移民啊，去外国读书啊，或者有新的发展啊，咁点样大家维系？又好似起码即系你个样子我认得， 其实我唔 系 好担心呢啲嘢， 即系你唔担心会失联。或者失去咗， 我應該失聯嗰啲其實係應該失聯嘅，我覺得，即係佢有嘢揾你就會揾你噶啦。 嗯， 呢個同我有嗰啲點講咧？你咪話上次介紹嗰個係執屋師嘅，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 咁佢話你拎起呢件物件嘅時候，你有冇 joy？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 我覺得即係如果嗰啲人真係十年唔揾你嘅，咁即係話佢。唔會覺得揾你有 joy 啦，即係如果佢想起你嘅已經有 joy 嘅，佢就已經揾咗你嘅，所以喺度嘅就係喺度咯。咁同埋咧，移民啊、讀書嗰啲嘢咧，對於我嚟講，今時今日我覺得，喂，咁係咪喺面書你仲見得佢多啲添？根本有啲朋友係喺即係如果你同佢熟嗰啲朋友，就算佢已經即係好耐之前已經係移民咗，或者去咗讀書，其實你知道佢嘢仲多過你喺香港啲唔係好熟嘅朋友。 但係就要嗰啲人係要不停 update 社交平台先得喎。 咁呢個當然啦。 係啦，如果有啲就真係懶到咁 update 嘅咁樣。 咁有 group 㗎嗱，社交平台幾廿個啦，第一 係， 第二就已經有 group 㗎嘛，係咪？咁第三咧？即係可能啊，莫莉仲後生。當你老啲嘅時候，其實你個時間同埋你個腦袋係咪一日可以載咁多朋友嘅即係 update 嘅信息先？即係你係咪要知道曬你全班我哋以前嗰三十幾四十個同學每一日發生啲咩嘢啫？即係其實你知道大概就得㗎啦嘛。仲有 即係 唔好話我睇死啲移民，佢哋久不久都係要翻 翻嚟香港探下嘢啊，做下嘢啊。銀行我都聽太多，翻嚟做咩啊？聽聽銀行，搞搞銀行，有啲嘢簽一定係咁樣嘅喎。 但其實就掛住啲朋友啦。 佢唔知掛唔掛咯，但如果真係掛啲，咪又係叫你食咯。係食係即係有啲人咧，你係淨係負責同每一餐飯都係送行嘅、嗯嗯，因為佢成日都翻嚟，跟住你又送行，佢翻嚟你又送行咁樣喎。 即係去到一個點咧，你都唔覺得其實佢係移民啊。或者去了外國的， 不是我細佬都移了民的，但我不覺得他移民咯。 即係其實都成 新新年我都是要俾到利是佢噶。 我點俾啊？ 佢特登翻嚟 入户口咯。 哦，哦即係入咁同俾紅包一樣。 佢哋都仲有 手機紅包， 佢嗰啲 payment 都仲喺度噶嘛 ，pay 佢係仲喺度噶嘛。即係我個唔係侄仔啊，個 nephew 咁我都仲要俾佢噶嘛。 咁你會唔會過去探 下佢？總之嗱，我哋嘅目的就係、是，或者我哋個 feel 就是，總之你新年仲俾多封利是佢，其實佢唔係好遠嘅啫。 係，但係你會唔會得閒去探下佢，或者你會唔會都掛住佢啊？因為始終畢竟都唔係真係會成日見到。 我唔會㗎，因為平時喺香港都 已經好忙， 平時喺香港都係電聯噶嘛。哦、即係應該你咁分朋友，有一種係電聯識朋友嘅、 嗯， 即係你冇乜特別，真係唔會食飯係好 rare 機會㗎、 嗯。 有一種就食飯識朋友啦，即係我哋呢啲就係要食飯㗎啦，你要有嗰個儀式感嘅嗰、那個朋友噶嘛，即係有一種就直頭日日見，你咪分幾種朋友咯。咁即係如果係嗰啲淨係 work， 即係因為你一個工作啊，或者以前朋友嘅朋友啊，定係點樣？咁、 嗯、 其實嗰啲移民咧，對於我嚟講冇乜感覺咁啊，反正都唔會吹雞食飯噶嘛，比較少啲，或者吹雞食飯就係嗰啲唔知咩春宴啊，咩春咩春宴嗰啲，即係寫我講咗乜嘢春宴， 啱啱 春咩春宴啊， 春茗 春茗係。嗰啲或者咩聚會，你先會見嗰批噶嘛，嗰批你根本都唔會主動約嘅。 咁 Andy 我哋唔可以移民啊，如果問問大人就唔理我哋噶啦。 唔會，我會繼續俾利是。 你又放嘢當時變咗利是咯，就係只要俾到利是，我唔覺得佢好遠咯。 係， 即係你唔會相隔多麼遠咯。 係，但係我覺得個重點係咧，呢一啲嘅聯繫裏邊咧，硬係要有一個咧，就係嗰一種比較主動，同埋係好好有 抵得諗。 係啦，佢真係會係。 認罪者 冇錯啦，即係 我一定唔係噶，我一定唔理佢學 嘅。嗱，我同莫莉啊，敏達三個都唔係就死啦， 點解啊？同嫌疑問係冇關係咯。 所以我發現一樣，應該我哋到時咧一定要逼大家一個月內點都要喺個 group 度出一次聲， 係或者輪流一人做一次一個聯繫者。 因為如果你見一個禮拜嘅話，可能會即係大家都忙嘅時候，就可能真係會難啲，可能啊。但一個月嘅時候，你就冇藉口啦嘛。 打個問候 ，say 個 hi。 赞我高音吗？难忘我比赛对白，网友别怪他。谁人繁忙转过来，留名说我很假吗？齐来吃都削面吧，长谈内心的想法，不讲资格，这餐用来再。我吧，平庸就算化形态，分散每日，随便走街我十街，青春后若然大嗌，无恐也全被放大。无事着进化神态，演出拼命，投入有笑我眼睇，好感证实全用晒。见多反眼，来提我主角有限，勉强再过关，多尴尬都扮作乖，不敢释出怪男孩，有事物将我活埋，重拾那 人猜，平衡着分化形态，分身每日随便走街，我十街精亲后若然大嗌，无恐也全被放大，无视着分化神态，演出拼命投入又笑我眼睇，好感证实全用晒，容许我明日放大，写我自私吗？写我负碌吗？听听我好吗？感激那扶贫强大，摧毁后尽情越界，燃烧过能量更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七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无源头不明感染，累计个案11755宗。新增个案有六宗是输入病例，患者分别从印度、菲律宾和尼泊尔抵港，其中两人是外佣，分别在今个月14号和19号从菲律宾到港，两人都验出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另一宗本地个案患者是28岁家庭主妇，是早前一宗确诊个案的屋企人，住在葵涌村晓葵楼。另外初步确诊个案有20多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会分别和澳门和内地探讨和研究港澳旅游气泡和前往内地的商务气泡安排。林郑月娥在立法会接受质询的时候说，早前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期间，曾经和澳门特首贺一诚探讨港澳通关安排，本港政府会跟进，但由于目前澳门和内地几乎全面通关，港澳如果通关，有关的安排需要避免本港居民经澳门进入内地。经民联议员卢伟国建议设立前往内地的商务气泡。林郑月娥说，任何内地接受的通关形式都会探讨，亦都会向内地提出商务气泡的安排。日本传媒报道，当局计划推出疫苗护照，方便已经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人士入出入境。共同社引述政府消息报道，预期疫苗护照将会以智能电话应用程式运作，旅客需要在离境或者入境之前出示二维码，程式将会连接政府的疫苗接种记录系统以作核实。疫苗护照同时可以记录使用者的病毒检测阴性证明，以免可能对无法接种或者是不愿接种疫苗的人士造成歧视。目前日本政府只容许国民、外籍居民和有特殊需要的外国人入境，入境人士必须持72小时内的病毒检测阴性证明。当局正是积极计划恢复商务旅行，以振兴国内经济。缅甸军方发动政变夺权近3个月，由被罢免国会议员等人组成的全国团结政府向东盟表明，无意在军方无条件释放国务资政昂山素姬等领袖之前进行任何建设性的对话。东盟代表上个周末召开特别会议，就缅甸局势达成5项的共识，但是未有明确要求缅甸军方释放昂山素姬等被扣押领袖。有民众在第二大城市曼德勒继续反军方示威。另外，缅甸军方向位于东部接壤泰国边境地区的克伦族村庄发动空袭，回应早前克伦族武装组织占据军方一个哨站。路透社报道，军方在接壤中国和印度边境地区都分别同当地少数民族武装组织爆发冲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820点，跌16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93点，升6点。

俾人，打電話已經再盡 aggressive 啲噶啦，即 係叻啊！佢哋夠膽打電話， 係啦嗱，好 嘅，佢哋唔係 texting 啫嘛，冇錯啦，佢哋覺得 texting 已經，除非有特別嘢，如果無厘頭，喂 ，hello how are you？ 咁佢哋係覺得好奇怪，嗱就好似我個女咧，早幾日咧無端端咧，佢有個嗰啲教會嗰啲主日學嘅群組啦，無端端其中有個小朋友咧。就打就 send 咗 hi， 淨係一個 hi 啫 ，hi hi 咁樣，咁佢就好大件事，喂，樂樂唔知做乜咧 ，hi 我啊咁樣，但係跟住冇嘢喎，我話咁人哋同你打個招呼啫， 幾耐冇聯絡先個前設係， 唔係個個禮拜日都見噶嘛，翻住又學，咁佢就覺得好奇，點解 hi 我咧咁樣，即係我話咁人哋同你打個招呼冇咩特別嘅啫， 佢哋都好特別噶，佢哋用噶， 佢哋係啦，所以佢咪覺得好奇怪咯，點解佢會 hi 我啦咁，咁跟住咧我就話其實冇乜嘢嘅喎，真係就算打個電話同你， 佢哋個 generation 係好 big deal。 原來佢哋覺得我無端端嗨你啦，或者我直情打俾你咧，其實係點啊？第一有大件事，第二就係我驚我阻住你啊。即係佢原來佢用你嘅角度諗咧，就係、是、喂我阻住人啊，所以我盡量冇嘢，我唔會嗨人噶，我冇嘢唔會咧無端打俾人啦，更即係莫講話打俾人啦，嗨我都唔會啦。咁所以佢哋原來係有咁想法嘅，即係我哋呢啲無視叫做咩啊？就要好相見。 我哋就唔係噶嘛，我哋話、啊、你冇乜嘢都要揾人噶，你唔好有借錢先揾人，係啊，人哋借唔借 啊，都唔好意思問 啦。呢啲就係無事不登三寶殿就唔好啦，係咪啊？但原來佢哋呢代係咁諗，我揾你係阻住你啊，即係 friend 嘅咧就唔好阻住人啊。 呢個可能同佢哋工作量有關噶嘛。佢細細個已經好煩惱兒童喎。 即係其實係咪佢覺得人哋 high 佢係阻住佢咧？如果咁樣諗，嗱你覺得你 high 人 佢未必係咁諗，但係佢哋好驚對方係咁諗， 就係因為佢曾經咁樣諗過對方咯。 咁啊， 所以佢而家咪咁樣諗，人哋會咁諗佢咯，會唔會咁？ 或者可能佢哋收到嘅時候，因為顧下，因為你就咁打個 hi 字，係啦，你一係就直接講埋 hi， 我咧就想問你乜乜乜乜，得唔得閒出嚟食飯啊？或者喂，下個禮拜我哋一齊約去邊度邊度啦？咁即係我覺得你如果可能寫埋嘅時候咧，佢一睇嘅時候就覺得 OK， 因為個心定咗， 同埋有啲事啊，係真係有件事， 係啦，或者 唔係純粹一個 hi， 係啦。如果你就咁 hi 完之後你唔講，一來因為人哋顧下嘛，你估嘅時候咪好似好阻住人咯，因為你當人哋估嘅時候，哦原來好簡單嘅，只係話俾你聽我買多咗個汽水俾你飲啊，又或者喂有樣嘢你得閒過嚟拎啦。 佢哋而家唔會無啦啦對人好噶，咁啊同我哋呢代係唔同噶。 點解要講？ 即係佢哋會，即係譬如話，喂你拎拎多個洗手液啦，你俾個朋友，冇啦，人哋都未必要。 係，真係咁樣噶。居人哋唔使噶啦，好多啊。 人哋即係佢哋對人，佢哋覺得對人好係好好點講咧？又唔係話多餘嘅，係唔一定會達至到理想嘅效果，所以唔好做啦咁樣咯。 即係不如不做， 係不如不做。 係啦，驚即係仲衰， 同埋人哋都冇咁樣對我咁樣咯。咁我又咁樣對人先啦。佢啲外交層面咧，敵不動我， 即係要做翻同 level 嘅嘢。 係啊，個個都 孫子兵法嚟嘅呢 啲，即係啊，大家冇喐咁樣咯。即係唔喐就冇事噶啦，大家就冇打仗又唔好，嗱都又唔好太 friend， 咁就真冇事啦。嗱太 friend 一陣 friend 得滯啊，你又話哎呀你賣咗太多嘢啦，貿易又有即係嗰啲咩逆差啦咁樣，跟住結果又唔最好大家唔好咁friend 咁樣， 係咁咪好冷漠咯。 係啊，我就想講呢個。我個大女啊，佢我即係我同佢講，你而家有啲社交媒體噶嘛，你都可以即係你即係佢都大個啦嘛，已經係成人噶啦嘛。我話你可以玩 Tinder 噶，好啊。咁佢仲驚我，佢有乜理由？跟住我老公話有乜理由你教個女玩 Tinder 咧？係啦係啦。跟住我咁佢而家即係係咩？佢花樣年華啊嘛，唔通佢真係等到2046啊？咁跟住，但系我个女就好惊咯，对于玩 Tinder 呢件事啊。 但我对于敏大人咧，反而我会觉得好惊。敏大人教个女玩 Tinder 呢个反而我听咗吓，呢下我同你老公一样喎。 佢会惊，但系我即系我讲翻可能你惊我教佢啦。咁但系 都唔系教，即系意思系阿妈竟然批准自己， 但系你唔同 自己个女， 冇人叫你出街嘅，你同人倾下偈啫嘛，你唔一定要出噶嘛。如果唔系我哋边有叶柳嗰摊新问题啫？就算叶柳佢自己都好 OK 啊，大家都觉得佢就对肉腿嚟噶嘛， 系 即系。咁我覺得你又識得覺得嗰單新聞係咁咁好，即係咁有趣嘅話，咁就係全靠嗰個 爭即係俾啲人想呃佢嗰個事主啊，佢知得點樣去反擊嘅嗰啲尼日利亞王子，嗰啲叫 Nigeria Prince 嘛，係嗰啲人通常有個名咁樣叫嘛，咁咪有第二個故仔咯。我話就算天大嗰個呃你啦，你咪好似嗰個事主咁咯，你咪話你自己係皇室啊，去同佢講咯。 咁聽完敏達人講，原本我都喺度好驚訝嘅時候，覺得有道理，而家覺得有道理。 你都冇玩天大啊？ 我唔好似冇啊，但係嗰陣時好笑啊，波 城好似啫，有隻人風， 因為點係啦？因為 第二啲 係啦， 類似 啲，因為波城幫我申請咗個 account， 我唔記得係邊個交友 app， 因為有一次好耐之前係兩三年前嘅就，喂，不如你開個交友 app 啦咁講，跟住佢哋成班攞咗我電話去幫我開，所以我唔知係咪天唔係唔知 係咪好似有個幾多人玩係咪叫 Grindr 仲有個 Tinder 同 Grindr 咁我就係啦，我就係唔知嗰啲太亂啦，總之就唔係嗰啲漂流瓶嗰啲 即係我會覺得你唔好點講沉迷，但係你要知道個世界有幾好同幾壞啊嘛。 係，甚至乎就係頭先問達人所講，就係俾細細個俾佢個女已經知道或者有經驗咧，呢樣嘢好，因為突然間我就係諗到點解哦真係好咧。我有個中學同學喎，女仔嚟嘅，好靚女噶。咁佢細細個咧，唔知中二三到佢已經識飲酒，好叻下嘅。跟住我就咁對於我嚟講，我一定覺得哇好 係啊咁壞 咁叻係啦，咁曳咁嗰啲佢唔係啊，我爸教我飲噶咁講。 係女仔梗係要識飲酒啦。 係啦，跟住我就問點解，佢就話佢阿爸因為一來中意飲酒啦，二嚟就係佢阿爸覺得細細個教佢啲女飲酒有啲咩事，第日可能青春期之後或者再大啲出嚟做嘢要去飲酒嘅時候，佢識得點樣翻屋企，或者佢知道嗰個感覺係點，佢識點樣做，或者點樣去處應變啊咁樣。 即係我覺得 as long as 咧你。你喺嗰個平台認識嘅人，你唔好出街見佢哋。其實佢都唔係好 hurt 到你嘅，應該。 而我害怕，若我不再唱，人生也沒有意想，你便算退場。才渴望你别过海月阳，徒添挂念那漫长，证实原来未注定成双。谁说手机两地也照亮，凭每一天发六百张相，逼真好比见相。不管相隔有几多冷场，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 一首歌时间翻嚟，继续敏感时刻。头先讲维系感情， 系啦，又讲到话而家啲年青一代好鬼怕咧，即系阻住人啦。喂，但系咧，我咧嗰日咧系成品咧， 唔系技术几好，我觉得佢呢只品 德，即系点啊？阻住人呢个心态系几好， 几好噶，系啊。 但系喺维系感情， 只要做嘢唔好都惊系咁就得啦。 但我觉得朋友相处如果咁样，都可能令人误会你冷漠啊。因为咧，我嗰次喺成品咧就乱咁揭书，揭到有一本咧就叫做《好关系是麻烦出来的》。是一本台湾的书，好关系是麻烦出来的。他意思是什么呢？就是 你帮个人。 是啦，就是原来我们交朋友呢，你又想维系呢段友谊，大家一路不断咧，好似啲 spiral 咁啊，一路继续咁样，哇，即系一路有个漩涡继续上嘅，而唔系诶完咗啦个涟漪咁样，即系 finish 咁样咧，就系你咧系要去麻烦别人嘅，即系佢嗱呢一个咧 麻烦得多之后就 friend 咗啦， 系啊， 重新交流， 佢其实佢会有少少， 但系好容易滥用啊你呢样嘢。 系，所以我哋而家喺节目度离身，真系有事先好玩。 有事系啊，即系譬如而家逢星期三先，咁我成日都麻烦 Annie 车我咁样，话你车我真系好攰啊，成个礼拜几难得有人唔使揸车，咁我已经麻烦咗佢五六年啦咁样啊。但系但如果我买餸又揾佢车， 叶女又揾佢车， 我个女就放学噶啦，你顺便你帮我兜埋，哇！呢啲你真系好关系是麻烦出嚟咧，但系坏关系 过分嘅麻烦搞出嚟。但系我想讲一样嘢咧，就系原来佢咧呢本书咧，佢有一部分先解释点解系咁样，有个咁样嘅结论，而后部分咧就系讲咧，其实你找人麻烦嘅时候咧，其实你都要有一啲仪态，同埋有个要掌握到嗰个极限啊，即系你。即係有分寸， 即係冇人叫你車我個女翻嚟咁。 即係啦，即係例如敏大人，佢話我喺元朗嘅，我今日，咁我唔會咧喺港島咧。即係首先佢都唔會提出呢個意見，話我喺元朗啊，你過嚟車我啊咁樣。即係嗱，佢首先佢唔會啦，係咪先？太離譜啦件事。咁但係如果佢咁樣講，我都會嘅。我覺得因為我得閒咧，我係冇所謂嘅。 但我驚今日 Annie 係認唔到路嘅。 原來係咁。 如果我叫佢去元朗，係唔使做今晚節目。 原來係咁。哎呀，我仲以為你錫我。 唔係，我當然錫你。我真係錫你，我驚你蕩失路啊。 然後就一齊迷。 唔係你蕩失路，我可以。我都覺得未嚟啊，咁我叫 Uber 啦。咁樣咁你繼續。 自己講， 我咪就係錫你，我真係錫到你，我知道你做咩嘛？我咧，我哋 我路盲係咪？ 哇！我哋送阿卡文翻屋企啊，送咗七年，你都仲未識路啊！ 一次次佢喺度， 次次都仲問，轉咗轉就話係咪呢度？係咪呢度啊？咁樣啊！ 但我想講一樣嘢嘅，我係見證住你兩個係真係幾好關係嘅，即係絕對唔會因為大家對方麻煩而頭先好似嗰本新嘅書啊，即係堪稱啊！如果真係嘅話，就叫做咩麻煩嘅話，就不咩就更加會有壞關係。呢本係我哋自己作。 唔係啊，呢個下決嚟，佢係敏達人作 嘅。我知啊，就我哋自己作嘅本新書。 要麻煩別人啊， 係啦，我哋就我哋作嘅新書就會有呢個出現啦。 嗱，咁佢入邊咧呢本書咧，佢講到一樣嘢嘅，佢話原來咧，如果咧你麻煩你嗰個人啦，去幫你做一啲嘢麻煩到佢啦，咁其實咧嗰個人嘅感覺咧係會覺得咧。啊！原來你需要我啊，即係個被需要嘅感覺。原來朋友間嗰個互動嘅建立就係咁樣啦，即係河水不犯井水嗰啲咧，其實係好難交到朋友嘅。一定要由一開始咧就係、是，喂，你唔好介意，即係你主動，喂，我可唔可以咧？麻煩你幫我，即係幫我一件事啊，咁樣咁。當然啦，你真係唔好係懶惰，或者係你其實做到又唔做嗰種啦， 而係真係需要人嘅時候。 係啦，咁嗰個人就會突然覺得，哎呀！佢真係當我係朋友啊，或者佢真係覺得我原來喺呢件事情係幫助到佢，無論情緒上、事實上或者任何生活上，即係總之係真係幫到佢解決嘅。咁其實嗰個人咧就會好開心。然後佢再提一樣嘢，就話呢一個咧有一個叫做要請教敏達，因為我睇完都唔係幾明，叫做咧 Franklin Effect。佢話呢個 Franklin，Benjamin Franklin， 咪就係我哋呢個范克斯樓嘅范克，係 啊係啊係啊， 係呢個中大有個 Franklin， 係啊 Franklin 嘅 canteen， 係啦喺係啦喺圖書館嗰層啦，叫中叫本部啦，咁係啦咁 銀美國銀紙都有佢個樣㗎，但係唔知邊個， 因為佢係一個政治家， 一蚊定五蚊啊， 佢話咧 就五蚊嗰個人咯， 係一個好出色嘅政治家，佢話佢呢個 effect 咧就係話咧佢當年試過有一次就係話咧。有個政敵嘅，即係一個好，即係同佢係大家交流，即係總之大家政敵嚟噶啦。咁佢咧就有男仔係咪嘅？即係佢唔知係有心定係無意啦嚇。佢就問呢個政敵咧，就係借一本書睇。 嗱，政敵嘅意思未必真係完全，你知道政治 政見唔同啫， 係啦，冇永遠嘅敵人， 係同埋 亦都冇永遠嘅朋友噶嘛，係咪？ 斯達好 friend 噶嘛， 係啦，咁佢又未自己同佢 friend， 但係總之政敵嚟噶啦。但佢咧都主動問佢借一本書嚟睇，就話聽講你有呢一本書好似好好噶，咁咪問佢啫。咁個政敵咧。又冇拒絕喎，咁啊真係借俾佢睇。 佢要表現我真係有睇呢本書嘛？ 係啦，勁啊，係咪？即係可能佢覺得哇，你好欣賞我嘅見識啦，有本好嘢係啦，咁我就借俾你睇。咁佢咧真係自己睇得遲咗還到，咁於是佢就再寫一封信俾佢就唔好意思，我即係要褪遲啲還唔還住咁樣，我可能過一個月後先還俾你咁樣。咁咧就同埋好感激佢，即係繼續可以借呢本書俾佢再去細味啦。咁跟住講咧，佢覺得冇問題咁樣。咁跟住咧好啦，到佢真係還咗本書之後咧，其实他们之间呢从此之后呢这个政敌呢就不再在即个媒体上啊或者各方面呢他跟他这么敌视、啊。 因为他们透过一本书哦即是如果大家都喜欢 Mira, 是 本来 我跟你不是很熟的是但是大家都喜欢 Mira, 或者大家都喜欢防弹少年大家都扑不到飞那就好一点哎呀你又扑不到是啊我又扑不到啊 fan了跟着 是不是好一点 呢、okay, 他总之他就说自此之后呢他们其实在政治上大家好像就没有之前那么交着那个关系。那他就说由这样他 derive 到一个所谓的在心理学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原来呢你如果想找人帮忙你那你找一个呢他曾经帮忙过你的人呢是容易过你找一个呢你帮忙过他的人他帮回你。 唔怪之我找不到人帮 不是你如果你找我帮到手我一定帮的。是啊沾着我帮不帮到手。 嗱，呢一個佢話 Franken 而 Fat，Franken 即係話你揾一個幫過你嘅人，佢就會繼續幫你。 係啦，冇錯啦，係啦，就容易過你揾一個你以前幫過佢嘅人，今次得到佢幫你啦。理論上係咪應該你幫過嘅人，人哋即刻要幫翻你？原來唔 係 咯。 咁咪即係呢個咪就係我對人生有啲灰咯？ 點解？ 我覺得有啲人淨係負責猛咁幫人。有啲人淨係負責俾人幫啊！呢個係我最灰嘅地方啊， 同埋不停幫人嗰個人會攰嘅 喎。我啦，好俾好攰啦， 係啊， 我唔怕認 嗰個就嚟 好攰。 咁但係你係咪好開心？同埋跟住你建立到好多友誼啊！ 咁我係 透過呢個過程 建立到一啲友誼嘅，咁但我都會諗，喂，第時如果我再即係點講啫？第時如果我未個計冇咁勁嘅時候，我揾人幫有冇人幫噶？咁但我以前就真係有個經歷啊嘛，就係我幫完人之後，我揾翻嗰個人幫，佢真係冇幫我喎， 所以係咪啱啊？啱 所以我嬲咗佢喎。 咁嗰啲不嬲再幫，不嬲幫第一次，第二次， 所以我以後冇再揾佢咯，因為我唔想再幫佢喎。 如假信你都分得到醉了吗上我家欢意解大回合仰慕多于皮窝跟我跳舞 Let it flow on a roll 幸福不需急躁越是被诱惑容易 on no 手中配上上弹舞、甜蜜肤浅带动、这晚气氛最好、Baby 别再等身体接动将你我冰封解冻 Body to body all day 全部解开啲楼都 OK You wanna let's go all the way 从这个世界永远抽离 Ooh, 放任寂寞被用火抱紧快乐太陌生为何沉沦伤心有爱为何关灯来继续卸下防备 Yeah, yeah 是快感 谁体温，黑夜又太黑、oh, So say the word。 放等的议题上意见分歧，但以两国当前关系，双方可以应对困难问题，将所有事放在台上讨论，又认为只有对话才可以解决分歧，期望双方尽快展开人权对话，并让两国司法部长加入会谈。李克强强调，中德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是客观事实，只要双方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在平等相待、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沟通交流，就可以为对话合作进一步顺利开展创造有利的条件。明年是中德建交50周年，希望双方着眼未来50年的合作，坚持真诚相待、合作共赢，排除不必要的干扰，确保两国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880点，跌1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91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3，日元108.88，瑞士法郎0.914，加元1.237，人民币6.482，英镑对美元1.39，欧元对美元1.209，澳元对美元0.777，新西兰元对美元0.72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1.76美元，卖出1772.2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已经横过珠江口一带，随后的大陆气流正是影响该区。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晚间有几阵骤雨，听日日间天色好转，气温介乎22至2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将于4月30日星期五上昼10点播出香港考试及评核局举办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中国语文试卷3聆听及综合能力考核。原有时段之风骚快活人将顺延至10:30播出，敬请留意了。现在请大家欣赏伦敦交响乐团演奏家传户晓的英国民谣 Green Sleeves 绿袖子。 考试之前，梗系要收听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4月30日朝早9点到10点，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同我哋一样都有压力，所以爱护家谦，你我有责。 无事都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再去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谷起，都可以迷着路行起。 人生充满选择，点拣先叫啱呢？可能有万样嘢可以计算，但计完又系咪真系啱先 ？Darren 新作品就系讲做人难得糊涂，随心而行，可能先系最幸福嘅选择。早报电视监制林家谦，编曲林家谦、雷柏希。 无事都与你 是雨霏霏，盼到望天飞，却要撞地，在梦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 上晚三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林家谦《神奇的胡桃魔药》。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一个新闻翻到嚟啦，头先咧即系敏达好激动， 系激动啊， 系啦， 我帮人帮得多，帮到我都觉得攰到，因为好失望啊。 系 嗰日我只系好简单嘅嘢，我只不过系就系叫佢喂，你既然去过边度旅行啊，你可唔可以俾少少资料我啊咁样咯？ 唔得闲，系都小事啊，又唔系问佢借钱， 唔得闲啊， 系冇理过我件事。我心谂哇，你嗰阵。去旅行的时候又叫我睇你啲旅行相，又话呢度好呢度好，我就係叫你你而家上网啫，揿返一样嘢你都咁懒，咁你一定係会即係一定可能係唔记得咗我呢件即係我嗰件事，我係好 hurt 㗎喎。跟住我係 你冇再提佢一次呀、啊、当 时。冇 即係一次就算啦，问咗。 我一次都冇提。 係。 因为成世都已经係得我帮佢嘅啫， 系 我佢都真系冇帮过我。 佢有冇年纪后又问翻你啊？你系咪要呢一个地方？ 唔系，但系之我就再我后屘再谂嗰样嘢，可能系另外一条线嘅 Franklin and Fella，就系嗰个人中间有同我讲啊，点解边个而家唔揾我咧？咁样我嗰阵唔知啊嘛，我可能嗰、那个嗰、个 tolerance level 啊，那个忍受程度未去到，或者即系仲未曾发生嗰、那个，净系喂你只不过你以前住嗰间酒店，你边条拎我佢都冇做呢样嘢咧，未发生啊嘛，咁佢就问点解嗰个人冇再揾佢啦？咁直至到佢冇俾条拎我， 佢就明， 我就明点解嗰个人唔揾佢啦。系啦，咁跟住我咪都唔揾咯。 好，咁啊呢 个就系 Frank and Frank 啊。 所以呢个其实咧系几咧，即系打倒我哋一般中国人嘅思想嘅。即系我哋成日有个哲学咧，就系话咧朋友咧。是有来有往啊嘛，即系好似打乒乓波 咁 啊，系咪先？即系嗱，有时我打过你，你又接埋 佢都冇打到到喎，即系佢话， 即系一味你帮佢啊嘛。 佢话你点讲啊？你帮过佢嗰啲人，佢未必帮翻你啊嘛。 系啦，但系你帮嘅人，佢帮你嘅机会率系低过嗰啲咧，帮过你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再第四次。 咁如果两边都有，因为帮你帮个人，同时都可以系佢帮过你噶嘛。 系， 咁你唔会互相排斥咯。即系如果系你来我往嘅就话，即系。点讲啊？即系嗰边都帮过你嘅，咁我又帮过佢，咁咪好咯？咁咪即系同中国人嘅思想冇 就吻合嘅，系系。 同埋一段关系咧，如果净系得一边帮一边咧，你唔好话系朋友啊，就算男女朋友啊，个即系个男仔成日你女，你唔开心啦，咁咪翻工唔开心我氹你啊，或者我啲倾咗氹你，咁个男仔都好攰噶嘛，咁你都要个女仔氹下佢噶，系咪啊？因为你唔靓啊，或者系你唔开心我扮靓啲，即系你要咁样先可以一世噶。 系呢个其一啦。而嗰樣嘢就係咧，我會係個咁人咯。如果我成日需要人幫，突然間有一下嗰個人要我幫翻佢咧，我幫完佢，我好開心噶。我覺得 哎呀，我終於都可以幫翻啦！係啊係啊，我有得還啊，我可以幫翻佢啦。即係反而其實係會開心嘅，點解會咁嘅咧？即係唔知道，可能其實係咪一某啲人嘅性格嘅啫， 力同埋嗰個 time management 係。如果越係你幫嗰人係一個勁嘅人咧，你會個開心感係越大。 係係，因為你覺得咧，原來佢咁勁都需要我幫， 係啊， 我都能夠幫到，一分力喎。咁啊，突然覺得自己嗰個自信同埋嗰個滿足程度好高㗎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咪打破咗頭先所講嗰個？ 係㗎。咁我有啲能夠理解，但係咧仲有一樣嘢就係咧，其實如佢呢度講嘅嚇，即係嗰個所謂咧，即係你不斷去即係麻煩人嘅時候咧，即係彷彿好似大家嗰個朋友嘅關係，即係個好關係可以維係啦，即係根據呢本書講。但係佢都話有啲嘢要掌握噶嘛。咁其中一樣就係話，你麻煩人固然你唔好係因為即係懶惰啊，唔好係不停咁樣，即係你有個界線有分寸。但係另一樣咧就係人哋幫完你之後，其實好重要係你要有一個感恩嘅感激嘅心，而係要表達到出嚟，你個 friend 係 feel 到嘅，而唔係即係好老鳳啊！嗱，所謂老鳳咧，一老鳳咗咧，其實就真係咧，幫一次就幫唔到第二次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咧，你話喂不停咁樣，如果係當男女關係啦，如果一個女仔咧，其實咧佢想真係令個男仔都成日黐住佢嗱，我覺得啊其實都有陣時係要扮弱者咧，係經常咧都係要叫佢幫你做啲嘢咯。 但係你要知道 要 thank you 佢喎，完咗要嗲下佢喎， 你知道佢做得嚟 嘅。沉一沉， 摘天上月亮嗰啲就冇啦。 啊，嗰啲唔好，嗰啲唔好。但系即系譬如话，我即系譬如啲大肚婆会话，哎呀，我突然间想食咧元朗嗰个凉粉咁样。咁其实佢住港岛区嘅喎。咁你特登要呢啲咧，佢就突然间有个心就，哎呀，我可以咧买到嗰、那个，我即系过三条隧道买到个A 仔凉粉咁样。咁可能佢就觉得，哎呀，呢件事即系个老婆好需要我啊，咁样。然后佢跟住嚟到 老婆又会觉得感动啊。 系啦，其实就大家又升华咗嘅。咁所以都系要有时要做下弱者，就维系一个好关 系。系咁，但系我想话啦，除咗呢一个就系弱者或者互相帮先可以维系到好关系，仲有啲咩方法可以维系到好关系咧？即系冇理由成日不停就话啊，你帮我啦，我帮你啦，咁样先至叫朋友嘅时候，个感觉就好似建立咗喺一个叫做嗰啲叫咩啊？即系好似 公理 系啊，会唔会啊？咁所以就系咪友谊方面亦都可以用其他方法去建立嘅咧？ 我有一个咧，我觉得系几好嘅方法。 系咩咧？ 就系咧，有啲咧只有我同你或者呢 group 人嗰个友谊里边知道嘅一啲所谓 shared secret 啦。 哦， 你觉唔觉得？即系如果大家有啲，净系我哋围内咧， 但系唔使死人嗰啲喎。 哦，咁当然， 即系咩啊？三个人守秘密啊嘛， 总有两个死。 系啊，总有死两个噶喎。 几好睇嘅真系，嗰度真系估佢唔到。哎，咁讲 N 字头嗰套， 系 Behind Her Eyes， 系啊，好好睇噶。 哇，即系最，即系你估唔到咯。 系电视剧嚟嘅都系。 八集定十集嘅 mini series 啊， 系啦，唔使睇 season two 噶 ，OK 嘅 ，OK， 系啊，最惊嗰啲要睇 season two 真系好鬼老， 系啦， 咁啊讲翻，即系我觉得系呢个其实系 work 嘅，即系当大家揾到啲就系我哋之间嘅秘密嗱，唔好讲俾第二个听咁样，咁就突然间觉得大家咧好似真系亲切咗、亲密咗噶， 谁寂寞得早也没知亏损地转天转你问快乐那秒结束耶、yeah, 我未结束耶、yeah, 流体中再拍着吉他当会遇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 down time世中短圈、如能热恋祝你觅到首选坐上飞船我令宇宙节奏放松、yeah, 而你在太空浮生中爱泪喝中花莫会遇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nev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s, tough times. 是否有谁懂错，多点心肠。Oh,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共我一起末世中转圈， 翻到嚟啦，繼續我哋敏感時刻。咁啊，頭先我哋就講天下無不散之筵席， 係啦，散咗筵席之後咧，有啲咩方法可以繼續 維繫呢個筵席咯？ 延續呢個筵席咧， 食完之後再食咯，下次。 係頭先我哋都講曬好多噶咯，即係例如開個 group 啊， 係啊，例如分享一下秘密啦， 係啊，社交平台啦， 係啦，你要揾啲人要主動，總要有個人主動。即係其實我諗做到講到尾咧，因為好多时候我哋因离成变，譬如工作嘅关系、翻学嘅关系、或者系一啲兴趣班咁、我哋会 regular 连，即系 regular 啫咩？ 恒常 系啦，恒常地系啦，会都系有一时间大家会聚埋一齐、然后跟住就自自然然咁样，你就可能系会大家建立咗一个关系，同埋感情就变成好朋友啦。咁但系当呢啲客观嘅嘢冇咗嘅时候，咁其实真系要。要真係願意放個心同時間，同埋主動再去維繫咯。即係無論你維繫嘅方式係社交平台啊，定係分享自己近況啊，定係再揾啲嘢大家一齊去學啊，咁樣即係好多種都可以。不過真係要有個心咯。 又或者我覺得咧，大家應該要厚面皮啲啊。我點解用厚面皮去形容咧？因為咧，我發現咧，即係有好多我成日都講，我頭先都講，我唔係成日聯絡朋友嗰啲人嚟噶嘛。但系你每隔三五七年啦，唔好七年太耐啦，即系两三年啦，顶笼最近三年啦，其实三年都耐。你耐唔耐？你揾翻自己想揾嘅朋友，其实唔需要惊话哇死啦！其实我成年几两年冇揾人哋，咁我打电话俾人哋会唔会尴尬噶？ 以为你就系派帖， 系啦，又或者以为你有啲咩事啊？你系咪真系要求救先揾人咧？唔系，你可以其实随时你耐唔耐？你隔两年会直接打去同佢，喂，两年冇揾你啦，突然间谂起你啊！其实而家唔需要任何藉口噶，你就话。我突然间谂起你啊，打电话嚟睇下你点啫嘛，就可以倾翻嘅。如果当然嘅大前提就系对方都当你朋友嘅话，你一定同佢倾得翻偈嘅。 你有冇试过呢啲真系失恋？即系嗱，曾经真系好好好好嘅朋友，但系 吓、 然后跟住失恋，唔知点解失恋？嗱，唔系嗌交，嗱，嗌交另计啦，反咗台嗰啲啦吓。咁、但系即系唔知点解无厘头，即系大家好似失咗恋，然后跟住。又唔知點解而家又再即係有事有聯繫啦咁樣，有冇呢啲經歷啊？敏達，你話你有喎， 係點？而家仲未揾得翻喎、 啊。哦，係啊， 揾唔到喎、 啊。即係你真係有試過即係尋找他鄉的故事 朋友。咁我又冇去 Facebook 嗰度揾，但係我嗰啲唔即係之前。嗰、那個可能係未有 Facebook 嘅年代，搏命寫信啊，跟住真係失聯咁樣喎、 哦。即係佢搬咗屋。 係啊，咁但係我覺得。可能佢都唔係咁揾我好容易啫，咁啊 Facebook 㗎嘛。 咦係喎，其實你係名人嚟㗎喎， 可以咁講名嘅。 即總一定揾到你啦，你個 friend 可能揾唔到。 但係呢好奇怪。 你就揾到喎。 佢又冇乜興趣揾我，咁我諗過咁算囉。 我覺得佢未必冇興趣揾你。 佢其實已經唔喺呢個地方，我意思唔喺香港。 係。 即係唔喺香港。或者問但你會唔會喺你嘅社交平台度真係寫一句我想揾返邊個朋友，佢係邊個我係點樣大概你同佢故仔。因為呢我成日覺得有樣嘢就係呢某程度上如果識得耐咗之後啦，都會覺得人哋都唔認得我啦，算啦，我唔揾人啦。但係你就係要做咗呢一步嘅時候，嗰陣就會聯絡翻你咯。 佢唔敢揾你啊，可能 係啊， 係啊， 會 啊，佢都唔記得咗啦。 再加上你係名人，佢更加覺得你會唔會覺得我搏咩啊？ 係啊， 其實你唔係你諗㗎，係人哋會亂咁諗咯。会噶，即系唔关你事的。 咁又讲埋下一步啦。咁我又讲，咁就揾翻之后，咁又讲乜嘢咧？咁样咯， 近况。 即系有时可能真系揾翻。另外一个咧就系我揾翻以前一个好锡我个 miss。咁但系我觉得我揾翻之后，我觉得我揾翻佢之后咧，佢又冇乜嘢。 咁我 即系佢冇乜感觉。 佢冇得好，佢冇興奮。 我仲要織埋條頸巾寄俾佢，咁、啊、我唔覺得佢好有好興奮咁樣。咁我有時諗啊，其實咧嗰個思念嗰個感覺仲濃烈過揾到。咁、啊、跟住我就放棄咗，可能我年紀比較大。 好文青、啊， 我都覺得係啊。 你 突 然講到嗰個意境啦， 係啊，呢句説話 你有思念係強烈嘅揾到哦咁樣喎、 啊，好好有畫面啊！ 但係我覺得係因為個結。果不是你預期咯，即係如果個結果， 但思念真係好美麗嘅喎。 但係咁而家咪破，就係、是、你意思係咪覺得個思念、啊、思念幻滅咗咯？ 即係嗰陣未識預期添，你淨係思念噶嘛？ 但係定係個老師其實好開心，但係佢收埋自己啊！你知 我希望係咁啦， 係因為你知道有， 但我 feel 唔到， 因為有一啲嘅老人家或者做即係再大一輩嘅都一定會係更加係咁噶嘛。即係調翻轉我哋買嘢俾阿媽媽，哎呀你唔好買啦，唔好嘥錢啊、嗯！其實佢心裏好開心， 開心 係可能都是这样不奇 怪。是啦，咁所以呢即係我諗維繫朋友嘅法則呢，除咗即係嗰本書講即係唔好怕麻煩人，係、嗯、啦，即係都要好關係由嗰度出發先嘅、嗯。我諗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其實都真係我除咗主動啦，同埋都真係要有嗰種嘅表達囉、嗯。即係譬如好似可能嗰個老師你揾咗佢，即係你思念佢嗰個老師呢、嗯、即係可能佢真係思念放在心中咁樣、嗯。 希望啊希望啊。 你問呢個好學生， 佢知佢教咁多學生都有一個会识颈巾嘅， 系咯，唔系咯，系咯，咁佢如果佢能够即系表达到出嚟，好开心收到呢份礼物嘅，咁、嗯、可能你哋又继续会保持联络咯，而家咪已经失联啦，即系，或者即系无事都唔会揾啦，咁样。就放在 但我又覺得失聯可能都是一件好事，我又怕找回之後呢、嗯、他又是沒什麼 東西、嗯 啊、因為我都試過、你知道 我挺有動力的，我試過找了幾個人沒什麼東西、 嗯 啊、譬如男仔 又不是挺好意思找、嗯因為我都試過找一個已經找一個西人，他又沒 什麼興趣，可能人家已經、可能覺得啊，咁耐冇見啦，又或者佢又覺得，你揾我唔知做咩，係咪買保險啊？咁、樣，咁、我覺得佢又好似冇乜嘢喎，咁跟住大家冇乜嘢講，我冇，我睇下 Facebook 嘅力量有幾偉大啫，咁其實講完噶咯又，但係以前好 friend 噶噃。咁、啊、我所以我就覺得啊，思念都其實係幾美麗嘅喎、 嗯。所以其實有時講到尾啦、嗯，我都有少覺得其實交朋友除咗要大家出力咧，都係一種緣分嚟嘅。 嗯， 即係可能個緣分即係完咗咧、嗯，即係通常我哋會咁講噶嘛。啊，即係我哋如果係相識於微時嗰啲咧，即係就應該係最能夠維繫到一個所謂長久永遠嘅好朋友。嗯、但係即係。都唔一定咯，嗯、即係好似我認識大家都唔係微時啦，都、係一個踏入就嚟係一個中年女人嘅時候認識大家，嗯、即係都會好啱傾啊，好交心。我又覺得都真係完全係真係一個緣分嚟嘅。 係、我自己都試過啊，有啲中學同學跟住真係失聯咗好耐㗎啦，真係我諗失聯咗差唔多成六年至八年，咁真係完全冇聯絡。咁跟住之後好啦，有一日就係真係朋友message 我，你点啊？突然间想揾翻你啊！咁原来背后做咩事咧？就系佢身边有啲朋友，跟住好似系我印象中好似系啊，跟住之后遇到意外啊，交通意外，咁、跟住之后突然之佢失咗恋咁样啦，即系总之系令到佢有啲伤心同唔开心，咁佢就开始想尝试揾翻一啲佢着紧嘅朋友，咁、佢就揾到落我度咯，咁跟住但系我哋已经好耐冇联络噶，六年定八年，咁、跟住之后佢都担心，就好似头先问大人话斋，即系个朋友唔揾我啊咁。可能真系佢哋自己本身会误会嘅咋，唔关事。佢都话同我食翻饭之后，佢、你同以前中学一样啦、你都系咁低能啦、啊、咁即系佢哋会以为我哋嘅世界已经唔同咗咯、但系其实我哋都系普通人一个，只不过系佢哋可能大家都少咗沟通，少咗接触。但系我成日都觉得一人行一步嘅时候咧，都一定咧就系会有一个好好或者开心嘅结果。但系大前提就系大家都要向前行咯。但系好啦，咁啊去到呢度啦，即系、我都觉得。好开心嘅就系、是陪咗我好耐啦，你两位问大人同 Annie 陪咗我成年几啦，系啊， 你陪咗我啫， 系啊，你陪咗老人家，同我哋倾偈咁样，咁我觉得其实嚟紧我哋仲有好多机会咧一齐嘅，即系好似我同阿磨呢咧就会一齐做瑜伽啦，即系呢啲正面嘅嘢咧就要互相去咩嘅，咁阿敏大人又话会搵我哋食饭噶嘛， 系啊， 你都要记得搵我哋啊，敏大人 ，Of course 。 是啊，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继续开心向前行的。咁啊，今日多谢晒大家啦， 多谢 落堂的钟声， 系 响起了， 系咪多谢晒陪咗我哋八年嘅听众啊， 多谢大家， 拜拜。 走得太近，爱侣色心无人，承诺与责任，心愿重而不就信。当初世界极完美，谁知他最爱是做戏，留待我放弃才唯美，无谓早走显得卑鄙。谁是好情人，通宵倾心也非他为人，谈得天真，某日结婚仍在发奋，情若至真，如此率真的口吻，还是可找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听日起以疫苗气泡为基础，放宽食肆同酒吧、派对房间等处所的营业限制。商户听日可以在食环署网站下载应用程式，扫描验证顾客的纸本或者电子针卡的二维码。食环署署长杨碧君表示，如果有人使用虚假资料，将会负上刑责，巡查人员会发出告票。立法会晚上休会，休会前三读通过两项修订，其中一项涉及通过税务宽减的修例，为在香港营运的合资格私募基金所分发的附带权益提供税务宽减。另一项涉及税务宽减的修例，以落实今年财政预算案中所提出的税务宽减措施，包括宽减2020-21课税年度100%的薪俸税、个人入息课税以及利得税，每宗个案以10,000元为上限。措施将会惠及1,870,000名薪俸税及个人入息课税纳税人，以及128,000间企业，政府的收入将减少1,245,000,000元。前年粉岭公路九巴撞树意外造成6死39伤，57岁司机被控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以及危险驾驶导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司机早前认罪，今日在区域法院被判即时入狱4年，停牌5年，并需自费报读驾驶改善课程。法官判刑时话，被告驾驶期间曾经多次疑似打喊路，更加多次单手握底盘，批评被告作为巴士司机，但将乘客的性命和安全置于危险，这些都是加刑因素，判刑必须要具阻吓性。警方说裁决反映案件严重性，认为被告的不专注驾驶行为导致巴士在事发路段发生严重事故。英国相关监管机构启动对首相约翰逊的唐宁街寓所翻新工程资金来源的正式调查。当地传媒早前报道，

除了我們呢，還有呢就是香港心理學會輔導心理學部的主席郭善恆 Helen Kwok 的。是 Hello， 要給分分了，又講中了，又講得啱了。實在是很令人鼓舞和欣賞的。 你的 title 已經存在了在我們的肌肉記憶裡面了， 是的， 嘴那裡。 明明想下屆不做的嘛，你講到我現在怎麼落台呢？ 我有票的，我可以投投你 的。其實每個星期三我們都見到 Helen， 每一次他都會帶一個題目給我們的，而今天你帶給我們的題目就是講無聊、空虛和寂寞，包不包括凍先？ 可以的，或者從一條濕滑的公路開始。 是，但不是媽媽覺得你凍那種，我真的自己覺得凍。 我有沒有解釋的？我想問，為什麼空虛、寂寞一定要加凍下去，是不是有解釋的呢？ 這是歌來 的。這個也挺好的問題，即加熱下去會很不同。 是光加熱就等於火了。 對，還有熱蛇給人熱情的嘛。 你或者習慣一下廣東歌輔導啊，最喜歡的。 好 啊。我想是那個即人是一個群體動物啦，是不是？即很多時候我們是需要人的輔助，還有我們在相處上面一定要找安全感啦，即我們無論是亦都是講返啲好經典嘅心理學實驗又好，或者我哋細個嘅成長都好，一定要需要愛啦，需要關懷啦，需要一個依附嘅關係，一個 attachment 啦。咁所以調轉即係冇呢樣嘢嘅時候，唔係好大件事囉。即係冇人依靠啊，冇人支持啊，冇人照顧啊。咁確實我哋係唔能夠自己照顧自己㗎嘛。即係我哋都需要人哋去餵食啊，即係我講細個 BB 嘅時候啊，即係去 你食見到我諗緊嘢，即刻咁樣，你就補翻我哋 BB 嗰陣， 大個都要㗎，有機會 嚇。即系你真系冇乜喎， 即系你 B B 要噶嘛？即系我哋其实一出世就系有股无力感嘅。我哋一出世即系用翻有一个我自己最中意嘅即系心理学家阿德勒啊，即系佢讲就系、是，其实一人一出世就自卑噶啦咁样。如果自卑唔系讲紧你话系受外界去评论啊，你系高级定低级，而系因为嗰个无力感啊，即系嗰个无力感系让我哋知道我哋冇办法靠自己生存，一定要靠人吓。咁、所以。又係喎， 咁好自大嗰啲人咧，乜都話自己好掂啊！ 佢可能 水唔抹嘴嗰啲， 唔記得咗佢細個係點嚟啊 ？OK， 冇咗個反思能力， 即係佢細個都可能有個咁嘅階段，但係慢慢佢就唔記得咗啦。 嗰啲都有嘅，我哋叫做 pamper child， 即係被人縱壞嘅嗰啲小朋友咧，就係、是、一係咧佢就過於被滿足，即係佢都唔妥我，又但跟住你又會俾人即係又會餵你啊！即係佢覺得其實佢冇考量自己嘅需要係咪需要？咁、有嘅，有呢啲解釋嘅，係啦。咁但係翻返嚟頭先，翻返嚟頭先就係你對於人嗰個聯繫啊嘛。咁同埋我哋即係喺我哋嘅腦入面，我哋簡單講，其實有塊鏡嘅嘛，即係我哋叫一個鏡像嘅神經，而係我哋學嘅所有嘅即係情感嘅表達啦、生活嘅習慣啦、性格，其實係透過對於其他人嘅即係行為上嘅回饋，令到我哋學習到，係、原來要咁樣喎、原來即係嗰個雖然情緒就係、即係動好多哺乳類動物都有啦，識得喜怒哀樂啊，咁但係真係識得睇人眉頭眼額啊、性格啊，所有嘢其實係一定要靠人嘅互動噶嘛，即係你睇電視都好難學噶嘛，咁所以我諗翻去就係、是、大家好怕去喺個群體入邊咧，即係極端啲講咧，就係、是、開始去在意。咦，人哋點睇自己咯？咁呢個就最簡單就係成日都講啲青少年時期、就會係咁樣啦。我成日都描述咧，即係嗰啲中學生係點樣行路嘅，就係即係將個衫袖嗰個恤衫就喺個手度縮下個膊頭啊，跟住又掹下件冷衫啊，少少寒背啊， 同埋跳下唔搭地下嘅，係 啦，同埋又抄下個頭啊，撥下啲音啊咁， 垂頭喪氣咁攬住個背囊啊咁樣翻。 係啊，其實我又會覺得其實有冇人望你嘅咧？你覺得其實冇人望佢嘅喎，但係佢嘅世界就係覺得嗰個時候佢開始在意喺人哋心目中佢自己嘅即係印象係點。用翻我哋而家嘅例子都係㗎，即係譬如啲後生仔女，即係我啲學生嚇，出一個限時嘅動態一個 story 咁樣，佢發覺冇人睇，咪收翻嘅喎，因為驚 俾你及到。 系啦，即系惊唔好意思，或者我啲咁嘅嘢都 post 出嚟咁啊，都 我唔系好明嘅，佢点知冇人呢、這个问到 social media， 即系佢见到冇人 like 啊咁样。 又會收翻噶啦。 因為譬如你 story 嗰啲有人睇，邊個睇過你大概知噶嘛？ 即係我睇過，我知道澳門大原來撳過去睇我嘅嘢，有人睇過。 story 我知咯， 唔係留一陣就冇噶啦咩？復活嗰個啊嘛， 廿四小時裏面我就睇到有啲咩人睇過咯。 廿四小時都要收翻啊？ 冇錯啊，好多啊，好多呢啲，或者佢出咗廿四，唔係呢個都有關係嘅。佢出咗廿四小時，發覺我想睇個人未睇。咁咪再出歌 咯，係啊，好留意我，哦咁啊，哦，咁、哦、我真係要學下點樣 post story 係嘛？ 要 post story 先至可以了解一下啲嘅求助者嘅心態， 又或者一張相 po 咁多次，點解嘅咧？ 係啊，即係我諗開始， 可能我都唔識咯，撳多咗， 純粹撳多咗， 唔係啊，你睇到幾日就 po 一次，幾日就 po 一次，就好似 Helen 話齋，即係我哋旁外人睇就佢係咪特登想俾某啲人睇，知道佢要隔幾日之後先會再彈出嚟，所以咁做咧，咁 嗰個廣告咯。是一个广告嚟 嘅，就咁多人睇啦。 我觉得佢可能系想当广告，佢要你哋一定睇到， 嗯， 所以咪再铺多次咯。系，因为总之佢啲嘢沉咗底嘛。 系，所以其实虽然我哋讲咗互联网、社交媒体，咁但系其实呢个都同我哋去点睇，即系自处啊，或者我哋即系个人寂唔寂寞、觉唔觉得冻咧，其实喺呢个世代系好有关系嘅。即系我谂近期我谂上年啦，有个纪录片咧都系讲紧呢样嘢嘅，即系佢就系讲紧。有咗社交媒體之後，青少年啊，即係喺美國啊，女性嘅自殺率係其實提高咗嘅， 即係女性先係， 即係青少年，即係女少女咯， 少女係啊， 即係咁佢個 report 係咁樣寫，咁但係其實我都係想翻去，其實我細個就冇乜太多互聯網嘅嘢啦嚇，即係我係個八十後啊，咁但係其實去講。都在意㗎，即係我哋我唔知莫莉有冇呢個經歷，以前有啲 ICQ 年代， 有，我個年代㗎， 或者嗰啲 MSN 啊， 咁有復刻版㗎， 有裝 翻，不過冇朋友 ICQ 都入得嘅，但係咧都仲有個叫 status 咁樣類似嘅嘢，即係其實都係啲動態，咁其實都係你好在意啲人點睇㗎，係啦，咁所以我諗翻去嘅時候，你諗下一個世界上面，我哋咁多在意其他人點睇。其實好容易就落於，咁我係咪有價值咧？我係咪有能力咧？ 幾 OK 喎！聽完阿 Helen 講，我覺得我都幾成熟，因為我 po 完之後，我冇理有冇人睇。 你識唔識得睇翻？ 基本上唔係即係我成熟，我係唔夠成熟喺玩呢一個社交媒體方面。 所以係咁係啊，會好啲㗎，即係 咁我咪好開心咯，個人。 係啊， 我只要我講出嚟，我 po 出嚟，我話知你，我以為。人人都睇到， 全世界都撳到我呢個掣啊！ 觀賞街景那動態，誰在半路停步？只聽著每顆心跳和脈搏起伏，拼了命成就幸福，世界在平衡着多少心痛，開始跟結束。可呼吸多數萬次，難道這樣容易？你最後那一口氣呼了，便發現為何明明在眼前，明明同行，但你臨時別去。放下句點，許多人都相信離開的人生走到該走的那時，痛着愛畫邊，可是留低的與重生的卻在這邊，怎撐過原生的浩劫。世界两秒表，原来仍能活过来， 新生活的蜕变，祈求站在世界的终端，相拥吗？还能遇上，还能再对话？若到那天，地球还未塌下，尚能期待吗？舍那离开的，谁都懂说生死都有时，讲女士又如何避免？留低的与重生的，也在这边，即使费时一点，即使快乐不轻易，最后仍可遇见。不多九百日了，还是这样怀念，说过在那一边见，来待我出现。你继续沿途历险，我继续寻求幸福了那一天。 我开铺啦， 文大人，你间铺卖咩噶？ 精神食粮， 即系有咩特色噶？ 我呢个场系由一班心理学家主理噶。 哇，咁你个铺头叫咩名字啊？ 心理食堂。 哇，正喎，啱喎，请唔请洗碗啊？ 一首歌时间翻到嚟啦，继续咧就心理食堂咁啊。Helen 头先就讲到啦，有好多人因为而家太着紧啦，尤其是社交平台嘅发达啦，太着紧自己啊嘅存在感啦，系咪亦都某程度上因为佢哋太空虚，现实生活冇乜朋友，所以佢哋先至将呢一个嘅视线转移咗去社交平台度咧？ 我谂同埋冇一个好真人嘅互动咯，即系我唔计疫情啦，即系但系确实。我哋其實最在意係人哋個反應啫，無論我哋 post 出嚟定係即係好似我好多集之前我都記得有講過，即係通常我會叫學生去做一個即係實驗，就係、是、你坐喺公園15分鐘，跟住睇下擺低部電話，即係咩都唔做嘅，你睇下覺得點啊嘛。咁最初佢哋會寫翻啲 feedback 就話。最初五分鐘我覺得怪，因為我驚啲人覺得我怪坐喺個公園度咁後生。冇所謂啫，有凳位坐咯，咁即係唔係疫情啊嚇咁講緊。咁但係其實佢哋就係覺得我要喺人哋面前好似去即係有個 stage fright 咁啊，即係嗰啲好好驚嗰種發台灣咁死啦！我行出嚟就係要俾人睇，我行過呢條走廊咧，哇！我學即係我去翻中學時期，哇！我由呢一個街尾跟住去到盡頭去到廁所，我要經過曬全個級嘅一個即係班房嗰個窗，哇！啲人就會睇我點樣行嘅咯呢條路。所以我就唔去廁所啦，咁樣即 係佢哋或者小巴唔夠膽叫有落， 係啊， 佢覺得叫有落嗰一下，好似全世界都望住佢， 係啊，所以有啲我有啲朋友都係噶，即係唔係好敢打電話嘅而家， 係啊， 即係算啦，短信啦，或者而家 短信都寧願要文字唔係 voice message 㗎， 係啊，所以我覺得即係翻去你話係咪同有啲嗰啲即係社交即係恐懼啊焦慮嗰啲又未去到咁遠，但係我諗整體係佢。唔知道自己係咪可以停落嚟啦？即係嗱，你諗翻其實我自己啦，可能有酒精訓練啦，我幾 enjoy 一個人，有時喺屋企冇乜嘢做，但係又唔係話煲劇，即係有時你需要有啲 me time 噶嘛，即係我哋講緊呢個係一個自我自己嘅時間啦，又或者係我哋講緊你點樣去獨處同孤獨係有分別噶嘛嚇，咁但係好似我哋成日都覺得。即係覺得無聊啊、悶啊，就係、是、你覺得不停都要有啲嘢去嘔到出嚟嘅，或者你一定要有啲嘢做啊，一定要俾人睇到啊，一定要睇下自己唔好喺人哋面前失禮啊，好醜，即係咁你咪好辛苦咯。咁所以其實去翻頭先我哋一路講嘅呢一種嘅情況，其實都係心態決定一切嘅。咁所以我諗有時候我會話。 有啲人好在意啲門面啊，或者社交平台啊，我成日都覺得到底嗰啲人唔係十零歲，可能係廿幾三十歲，我會覺得可能佢啲青春期嘅發展咧都有啲滯後，都仍然係喺嗰個好著緊人哋點睇佢。咁甚至我諗呢個都同成長有關咯，即係佢做緊啲嘢其實有冇人認同咧、許可咧，定係即係你做完好努力咁，但係 OK 咯，幾好啊。咁但係其實已經好好咯，咁所以就去到有啲位。就是个评语会不会令到他觉得我永远不够好啊 ,never good enough 啊这样。咁都影响嗰个自我嘅价值嘅，有时我哋 系会唔会有都有啲人咧，即系成日都会话我无聊啫嘛，跟住就走去搞可能一啲破坏啊，或者推冧啲凳啊，即系做一啲嘅小动作咧， 引人注意 系啦系啦， 相反的 系啦，你问佢点解冇我无聊啫嘛，即系佢哋可能会咁讲，咁系咪亦都真系会无聊嘅时候都会有啲咁嘅事发生嘅咧？ 我谂系个无聊，其实唔系讲紧真系闷嗰种咯。如果头先你讲嗰种，其实佢引人注意。有人注意都是有人的关注，有人的关注即是关心，关心其实都是一份爱啊，是不是？咁所以有时我令我想起以前即是我问那些好曳的学生，即是在中小学那里啦。譬如我今日个训导主任可能病假冇返，咁我问佢喂今日你觉得点，佢今日好似唔惯啊Miss Chan 冇闹我咁样嗰啲呢 笑。 係啊，即係嗰个嘅对话好似好有趣好童真啊。但其实都系嘅，即係人呢唔系驚人闹㗎，即系驚人哋忽视唔理。 咁所以有啲人譬如我见佢哋出 post 啊，啲 post 好对人好恶啊。指桑罵槐嗰啲咧， 周圍鬧人嘅 嗰啲 Facebook 嗰係白底黑字，或者總之係有顏色底蛇，淨係齋字咁咯，係人都知道你講緊邊個嗰啲。總之 驚你睇唔到， 佢仲驚你睇唔到添。 被遺棄啊嗰種忽略嘅感覺，係仲驚過你鬧佢。 咁我聽完 Helen 咁講啦，有一班人就係可能現實生活中冇乜朋友，所以佢選擇網上面揾咁多嘅唔同嘅曝光率，或者一啲希望人哋留意佢啦。但係佢哋始終都係行唔出嗰步去識朋友，咁佢哋又可以點做呢？ 如果我哋以前就話，你檢討一下啦，你改變一下。如果我哋用翻近啲即係十年內嘅一啲我哋叫做社交訓練啦，最初就唔係俾普通人嘅，係俾一啲即係我哋叫做一啲高功能嘅自閉症人士。咁呢個係喺 UCLA 有個 program 係專做呢樣嘢。咁慢慢推而廣之就話，原來唔係講緊真係有自閉症嘅人先至要用，其實普通人都要用啲社交技巧。咁即係簡單講就梗係。啲溝通嘅方法啦，你點樣去理解人嘅感受啦？又或者你知唔知有啲咩話題人哋傾緊係可以即係展開一個好嘅話題啦？甚至係識唔識睇人眉頭眼啊？咁即係翻返去頭先我哋講，因為你社交媒體或者短信冇語氣噶嘛，你估嗰個笑喊嗰、那個 emoji 真係笑喊咩？你現實當中冇反應噶嘛，你狂撳嘅啫嘛。咁而係我諗係真係需要去學識，真係。嘗試去識得去面對面嘅交流咯，咁而家係好忽略嘅其實，咁但係我會覺得點解你冇到咗或者到咗笑喊咁，咁我就覺得死啦，你係咪即係其實唔想嚟㗎咁，即係咁唔係㗎嘛，你係應該係透過你自己嘅判斷。而去或者係問清楚， 但 係 而家真 係 好難抗衡咧嗰種少咗 face to face 嘅 對話或者會面溝通。 是好难的，我自己都觉得是是我哋成个世代都面对緊嘅呢个问题。 咁系咪慢慢即系我成日睇啲科幻片呢，我觉得哇近榜啦近榜啦。即系当然系有好个学生，但系亦都有啲学生系佢哋基本交一份功课你连睇得明都未得。真系我自己我自己本人嘅遭遇啊，我试过睇一个故事大纲，我睇完我都唔知个主角系男定女，因为佢冇写落去。咁我其实冇所谓嘅，即系爱情故仔嘅，即系 LGBTQ QI plus 我都 OK 嘅。咁但系我都要知道大概佢嗰个身体特征，我嚟想象下噶嘛。你阅读嘅时候想象下，佢哋就系唔写咯，全部写 A， 佢写 A 同阿 B 恋爱啦。咁跟住你真系要想象下 A 就好似。芝麻街咁樣， 個道理就係我哋唔明佢點解唔明咯，所以慢慢就其實有得學有得教，咁所以長遠都大家要互相交流翻呢啲技巧。 所以如果真係想踏出一步，就係同翻社會嘅朋友接觸嘅話，你可以上網揾咗先，如何同朋友有開場白呢個係最簡單嘅第一步。咁樣問大人，咁一年咧咁多禮拜啊嘅心理食堂咧，真係要多謝曬 Helen 啊！